心轻落浮轮心意，点墨研成书意，孤影是红清晰，飞雪兮立下青横溪，云外瑶台翠衣，星罢落花沾衣，流水兮为世间无一曲，发一气，江山锦绣万里，王后兮蓝丝照天地，几何扬州万里，身作白石观棋，清香兮半山香中轻笛，听树流转红雨，遥见长排路独惜浮华浪蕊中归迹，东风中暖流波乍起，纵马长剑入赤溪，在这浮世江湖绝曲，江心山地江南风流， 忽见风急雨急，一人江山湿透，孤怀兮月尽人间酒，琴上霜冷烟透，灯在隔着琼楼，乘风兮凋了无闻一首，醉酒心休息，沉烟迷灯灯，

9点整。 FM 986